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938重庆私家车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去你想去的地方，看你想看的世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38重庆私家车广播的主持人蓝天，欢迎您收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第22系列节目，主题旅行中的榜样。相信啊，现在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外出去旅游，所以啊，亲子游、组团游、自驾游、探险游多种方式都出现了。朋友们在以自己喜欢的旅游方式享受着假期，放松身心，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欣赏一下异国他乡的美景，去享受一下风景带来的好心情。不过与此同时呢，一部分人啊，对文明的习惯性的忽视，对自身行为的过度的放纵，也为原本快乐的旅行徒增了不少的烦恼。比如最近啊，就会有一份旅行中最掉份儿的行为排名，您有遇见过几种呢？排在第一位的呀，就是不讲卫生，垃圾随处丢弃。出门在外，一张废纸得有十斤重一样，用过了再拿着就能够累死人。还有呢，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想一下啊，您正在休息或者跟朋友聊着天儿，身边啊突然有人给你来一个平地一声雷，有网友说啊，换作是我，白眼早飞上天了。此外呢，就是自驾游闯红灯、乱停车、不遵守交通规则，这种是真心的无语，像旅游的高峰期拿车水马龙来形容路况都是不为过的。但这个时候啊，要是有人随意加塞，各种路边停车，不管是交通事故或者堵车，都会遇到心塞呀。那都说啊，文明是最美的风景，在我们旅行的背包里还应装着文明，只有文明一路相伴，才有一路的好风景。那对于这些旅行中的不文明行为，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树立出旅行中的榜样呢？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吧。 旅游贵在文明，维护景区环境的整洁和完整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让我们高高兴兴地来，离开时不带走一花一草，为其他游客留下文明好榜样。文明旅游，发乎于情，止乎于礼。 我暑期去了马尔代夫，突然意识到保护好当地环境，潜水等水上运动时避免对珊瑚群产生破坏，避免加速地球暖化，这样才能让马尔代夫的美丽延续下去。 出境旅游请带上文明，当我们旅游走出国门，举手投足就不再只体现个人素养，也代表着中国形象。我承诺举手投足得体大方，谈吐交流文雅礼貌，不乱扔垃圾，遵守公共秩序，尊重异国风情，做文明有礼的中国游客，我为我的祖国加分。 遵守规则，文明礼让才是最大的便捷。在排队和等候的时候，加塞看似一时方便，却更容易引发混乱。如果大家都不守规则，随意来往，就成了麻烦的制造者，欲速则不达，反而更加的耽误时间，爆发纷争，更是会影响到整个旅游的心情。 用文明的脚步走过那些美丽的风景，你站在世界各处看风景，世界各处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每个人都是风景中的一员， 即使是大嗓门、图画家、攀爬狂也都没关系，学着为他人的赏心悦目做点改变，风景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更美丽。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车里，不去想今天星期几，无所谓终点在哪里，无论一阵风或者是一场雨，都属于整段旅行。暮色中抬起头数着星星，心里话我只想让风倾听，旷野里感受自己的呼吸，随意自在的心情。破晓时睁开眼雨过天晴，青草香露水的晶莹透明，可爱的自然 just give me feeling， 期待今天的旅行。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车里，不去想今天星期几，无所谓终点在哪里，无论一阵风或者是一场雨，都属于整段旅行。暮色中抬起头数着星星，心里话我只想让风倾听，旷野里感受自己的呼吸，随意自在的心情。破晓时睁开眼雨过天晴，青草香露水的晶莹透明，可爱的自然 just give me feeling， 期待今天的旅行。破晓时睁开眼雨过天晴，青草香露水的晶莹透明，可爱的自然 just give me feeling，今天的旅行，期待的旅行，期待的旅行， 去你想去的地方，看你想看的世界。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第22系列节目，主题旅行中的榜样。我是938重庆私家车广播的主持人蓝天。都说现在呢是一个榜样辈出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榜样在我们的身边啊不断的涌现，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我们心中的坐标。榜样呢就像是一柱标杆、一盏明灯、一枚指南针，指导着目标，指示着航向，指引着方向。榜样离我们很近，先锋就在我们身边。那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榜样人物，他是全国旅游系统劳模、国家旅游局导游大师郑立斌。郑立斌，重庆导游协会副会长、导游维权中心副主任，从1987年到现在一直从事导游工作。2007年获得重庆市金牌导游称号，09年入选国家旅游局领导进课堂师资库成员。那么2013年也是重庆市旅游系统的先进个人，2015年入选国家旅游局技术技能大师项目，并且成立工作室，2016年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旅游系统劳动模范，并且从1996年至今 也是全国导游考试考评委，参与编写导游词创作与讲解，旅行社运营与管理，受聘为重庆旅游学校旅游服务与管理重点特色专业建设指导专家，受聘为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客座教授。你好，郑老师。首先啊，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干导游工作30多年了，可能经常都会去到同样的地方，说着同样的导游词，有没有感觉很枯燥？ 没有没有，真的不会。如果说真的是简单的背导游词的话，那真的不是一个好导游。现在我给别人介绍东西的时候，可能他的一些主题的思想、基本的框架这些东西肯定是不能变的，但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讲出来，或者讲哪一部分比较合适，它是根据不同的客人、天气情况、行程变化等等，还有时代的变化。你把时代的一些抖音啊这些东西加进去，热词加进去，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很轻松，我自己觉得很愉快。比方说我明天就要接一个8天的团了，我现在就在开始收拾行李，挺兴奋的，挺好的，我很喜欢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给我很多很多的结交朋友的机会，长了很多的见识，感谢这份工作。我从今年开始比较偏重于地接了，又回到地接，因为也出境游走了10几年了，再加上重庆好火呀，需要很多的好导游，供不应求。 对，因为很多外地朋友到重庆来，重庆的旅游也是作为一个城市的形象的窗口，那导游这个工作的话，就是大家接触到重庆的第一种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了，是吧？ 可以说是一个地方的名片。 那现在啊，咱们重庆旅游这么红火，您回想一下，您以前刚刚从事导游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重庆的景区、重庆的旅游市场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 刚开始做导游不久，那个时候我们就只有一个大族交通的原因又特别的不方便，而且都是老外，然后就是一个长江三峡。可是现在你看，我要带一个8天的团啊，在重庆要带8天，而且台湾团、香港团、国内有特别多，我们的景点也很多了呀，我们的3个世界遗产、大众文化遗产、五龙、金佛山，这都是我们的王牌。以前就一个大族和一个长江三峡，可现在好多，还有好多五 A 景区，我都恨不得让人家留在这儿待个10天半个月的，让我多讲一些，不让他走， 就是想把重庆的好都展示给大家，是吧？ 对对对，美景、美食、美泉、美城。 郑老师啊，您看您从事导游工作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您感觉啊，以前的游客跟现在的游客在出游素质方面有哪些不一样呢？ 我从几个细节来讲，比方说排队，现在排队完全基本上我觉得都没什么大问题了，我们出境游这么来讲。还有大声讲话，以前呢基本上都是嚷嚷的，可现在呢只要稍稍的一提醒，我只要把手指放在嘴边一下，然后他们就会调皮的吐吐舌头，我就大声了，就是很可爱那种。我都不会舍不得去责备他们，然后我们就相视一笑，就是那种心态的变化。他其实还是知道不好的。好，还有呢，乱扔垃圾，我觉得都特别的理性。 我们可以想一想生活当中很美好的东西哈，比如说， 对对对， 您看您在带团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难忘、特别感动的一些瞬间呢？ 有啊，就是去年我走澳洲，然后是暑假7月3号那个团，走暑假的团嘛，然后大部分都是老师，还有几个家长带了小孩，然后我们从那个黄金海岸，天不亮4点钟就起床，我们要飞墨尔本，可是7点多钟的飞机到机场取消了，我们就选择商量了一下，选择在悉尼来飞墨尔本，结果到了悉尼排队刚好排到我面前，他告诉我5分钟以前这个航班取消了。 又取消了。 就是因为我们团队的航班它不是那种特别好的5星航空那些航班，它就是那种廉价航班。廉价航班我们在签署意见的时候、合同的时候就已经要准备承受它可能机械故障的原因，或者是它自己航班调控的原因。只是没想到我那次那么倒霉。然后换到晚上7点，我们旅行社就把客人安排到了悉尼的奥特莱斯去逛，结果7点回来又取消了。 又取消，就3次都取消了。 对呀，最后安排了另外一家航空公司把我们载到了墨尔本，晚上11点钟就到了时候。可是这从一大早天不亮起来到中间经历了那3次的折腾，我的客人们他们都很克制、很理智，反而还来安慰我。你知道吗？我现在说起来有点想哭那种。我很感激他们。其实一个好的导游，他应该是把来自5湖4海的、互相不认识的一些人团结在一起， 成为一个团队，让彼此之间都有一种临时性的大家庭的那种相亲相爱互相关照。 嗯， 真的有这种小的事情，就是说坐在一起吃饭啊，互相谦让，不会那种捞菜，啊，然后照顾自己的孩子，然后照顾人家的老人家。 嗯， 好，然后比方说买一瓶水啊，给一支烟呐，很多很多， 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点滴，是吧，就会让你感觉很温暖。 对对对， 听您的描述真是感觉每一次的出行都是非常的愉快。 但是这样的美好的一个旅程呢，和游客他自己选择的那种消费观念很有关系。如果真的是只片面的追求那种低价团，真的那种团他自己走起来也会很难受。不要出团以前比价格，出去过后比质量，要有一个健康的理性的消费观念。我们与人为善，包括我们自己也会为善成和，才是最好的一种理想的状态。 好的，感谢郑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出游提醒。其实啊，文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是一种文化涵养的体现，是一种谦让，是一种感同身受，一种异地而处的理解。只有明白了文明的意义，才会有文明的行为。让我们争做旅行当中的榜样，旅行中的榜样有你有我。好了，感谢您收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第22系列节目，主题旅行中的榜样。我是938重庆私家车广播的主持人蓝天，再会。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938重庆私家车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同一个心情反方向飞去，醒来是已经习惯计算时间的距离，你叫我相信我是你唯一，而我们的手明明握在一起。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贵州旅游广播制作播出。 一个由30人组成的上海老年人旅游团到贵州旅游，5天的时间里，他们游览了西江苗寨、荔波大小七孔、黄果树瀑布等景区。一路上，贵州导游和司机热情的服务，景区工作人员尽心尽力的态度，让他们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回到上海之后，旅游团里的胡光凡老人就给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到了对贵州旅游的赞美，并由衷地表达了对带团导游田景芬和司机李师傅的赞赏与感谢。今天贵州旅游广播就专访到导游田景芬，来听听他眼中的旅游情怀。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这个是咱们刚刚说到的一个背景啊，因为啊今天这样一条新闻呢也是火遍了我们的朋友圈啊，我今天也是看见很多的好朋友们正在转发当中。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我们的导游田景芬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导游田景芬。 嗯，我叫你小田姐吧，好不好？ 可以。 我们就想首先就了解一下这个团是什么时候。刚刚我们说到今年的5月份，对不对？ 对。 是从上海过来的这样一个团，而且是一个老年人的团，对不对？ 对的。 那我们就首先来说一说，包括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有你的搭档。刚刚我们来听到有一位叫李师傅，对不对？ 对。 开车的师傅。 对对对。 嗯，我们来先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当时接到这个客人的时候非常特别哈，他们都是退休的50多岁到65岁之间的这样一个团体。他们的话就是非常特别，不像其他的可能就是50-60岁了，在家里面然后带着孩子孙子之类的，他们出来就是非常阳光，走在哪里都吸引了我们各方其他的旅游客人的这样一个观看。为什么呢？走在哪里都是歌声摇摇，然后都是传给带给别人的就是欢歌笑语，然后健康积极，然后这样一个他们的话阳光的心态。 我发现正面的评价是双方的，就是别人会感觉你很好的时候，你也会感觉他们很好，对不对？ 这个是的。情绪还有就是我们的话情感都是会感染人的啊。 对对对。然后在你这个团队接这个团队当中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协助的工作人员，对不对？比如说有师傅。 对对 对， 对。 然后还有很多我看信当中还有很多比如说景区的一些工作人员也会在很多的一些事件当中来帮忙，对不对？ 是的是的。像我们李师傅真的在我们的话这个 旅游过程当中，这个到酒店的时候，上下行李的时候都是很尽心尽责，然后搬着行李，因为老年人始终呢，他没有年轻那么方便，然后看着他们的话，他上下行李很辛苦，所以他的话就是每天都是不管早晚都会拉着行李，然后跟他们提到行李箱里面去。 所以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对，真的哈，很少，真的 很少。所以说，这个信件当中就是专门去提及到了李师傅，然后开车又特别稳，因为其实贵州山路很多，就稍不注意，就是我自己稍不注意开车，我开着就会晕。 是的。 所以这个开车稳也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对老年朋友们来说，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的。 然后去到的是哪些地方呢？ 比如说我们代表了贵州的一张名片——黄果树。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千户苗寨。咱们贵州的世界自然遗产之地。大小气孔都走到了。 我发现就是小田姐特别专业。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早上你突然就火了？ 对啊，我就觉得还在睡梦中一样的。是啊。 其实这个你在这个接团的生涯当中应该也是很久了吧，就是年头不短了，对不对？ 将近十年了吧。 你会觉得就是除了这个胡光凡老爷爷会写一封信给咱们的书记之外呢，就是你觉得这个团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其实你说在我自己带团的生涯当中，其实每个团对我来说 都是特别的， 而且所有的服务和我的话就是都是一样的对待我们所有的客人。我觉得作为导游吧，至少的话就是第一，作为我们最基本的素养，就是要让客人秉承着让客人来到这地方就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但真的做到其实不太容易。对，因为会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它不是说这个数学题就是你写对了它就是对的，它真的是一个作文题。 是的 拿不到满分。 对，因为牵涉到的吃住行游购娱当中太多了，太多的产业链了。一个地方做得不好，可能衔接不好，客人可能就不会开心。可能就是你其他的做得很好，其他就是一件事情就会把你前期做的服务或者是一切可能就评为零分，都有可能。是的，非常。 所以导游其实是一个很还是挺难的一个职业，对不对？特别心疼一下 啊。对，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小田姐真是十年如一日。然后我在其实在下面跟她交流的时候，她会觉得，她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就火起来了，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每一个团都是特别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好像也并没有感觉出我做的有哪一点特别特别好的地方， 对 就值得这样被赞誉的。 是的，看着朋友圈，看着我同学，他们都在转发这条信息的时候，我真的也很意外。因为每个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窗口和一个形象，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团呢，的的确确很意外。这封信开始时候以为这个胡老博士和我开玩笑的。写这封信 他怎么告诉你？ 因为他 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细节。 他走的时候他说，小田儿，他说真的，我旅游将近20年呢。其实贵州我曾经来过。就是我走过了20年的岁月当中，旅游生涯当中，我见的导游很多，但是你很特别。他就觉得你很特别。我说没有啊，我们贵州人长得很瘦小吧。是这原因吗？他没有。他真的，你真的是就是作为一个导游站在了咱们的话导游的这个咱们的话这个职业道德的素养上面，把贵州给推荐出来了。真的，贵州曾经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B3，由于交通历史原因导致了这个地方让很多人不了解。但是我通过你开始慢慢的经过几天的旅游以后，我真的了解了贵州。我这次来了我一定会再来，而且我会把我所见所闻所感所知的话是向我告了。但是贵州真的算是一块净土。我一定要大力去宣传贵州。然后把我在这5天当中的这种感受我要写出来。我不仅要向春秋旅行社去反馈，而且一定要向你们省领导去反馈这个信息。我当时我都以为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所以真的几天以后，他真的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之后他说 他首先是发在哪里的？他是发给你看的吗？ 对，他首先发给我了。他说小田，我写好了，你看一下。 我说好，开始我他真的发给我了，然后他说他小田不行，有些地方我得再改一改，然后通过他真的他的话就很这个精雕细琢的，然后要去把这文章一定要表达出他的这样一个对贵州的这样一个应该说也是一种爱吧，是吧哈。 我想知道，就是你第一眼看见这封信的时候，就是他真的发给你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什么感受？ 对， 就是 当时 你从业很多年了，就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游客也会有很多的方式来对你表示一些就是感谢吧。 对对对，有好多客人可能走的时候到家了，他会发一条短信给你啊，就平常的时候说我很感谢你，我度过了非常愉快 的 几天。 对对对。 然后的话就会在你的每一次出团的时候就结束都会发一个意见单回馈。用这种形式可能就写下来，但是从来的确确是没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公开的信的话来这样一个 表达 他的话， 对对对， 这样的所感所知吧。 哈， 真的很意外，真的很意外。 现在我们小田姐还心里面觉得，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啊对啊，真的还是 对。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其实这是就是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是吗？ 对对对对，其实作为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每个团都是秉着我们的话就是服务的理念，让客人的话就是满意而来，高兴而归，能够真的在贵州享受到我们的话贵州的美景美食，还有的话就是各方面都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在他们开心同时也把我们的贵州他们所思所感给予他更多的朋友，使更多的朋友来到咱们贵州旅游。 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导游，最我不说他有多让人意外，我觉得每一个导游其实最比如说考导游证的时候都会是这么去书写，然后都会有这样同样的一个答案，但是其实做到的人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多的，但是也不乏说真的有少部分他有的地方他做的不够完善，对不对？ 对对对的，因为这个我觉得每个店发展也好，还是个人他有成长也好，他都有个过程， 都有个过程。 对对，真的。 我发现了，就是和小田姐的聊天过程当中，作为主持人来说，我是不敢让别人尴尬，但作为小甜甜来说，她真的是每一个回答，她都会站在彼此的角度上。就是我们聊天聊了两个小时，她从来都没有让我觉得哪一个问题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的。然后每一个问题都是有答案的，而且都是可以让你很开心的去聊天和很愉快的去相处的，这就是我跟你在一个相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个人魅力但是小田姐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这个导游的职业素养的一个 谢谢 上海的胡光凡老人在来到贵州旅游之后给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就这样说道：贵州山美水美风景美，贵州人心灵更美。其中为我们服务的田景芬导游，开旅游车的李师傅都是其中的代表。李师傅连续几天为我们服务，不仅车子开得平稳，服务态度也热情周到，每到一地为我们装卸行李，一路不停地提醒客人上下车注意安全。导游田小姐始终是面带微笑向大家介绍贵州的山水美景、历史典故、风土人情，还一个一个介绍贵州多民族文化来源、形成和发展、贵州特产、贵州的特色商品、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在和将来。她声情并茂的讲解犹如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贵州多元文化课。说到这里，你肯定想了解这是怎样一位导游呢？今天贵州旅游广播专访导游田景芬，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我觉得小田姐还是不是说做到尽善尽美吧，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一直在努力，对不 对？ 对 对对， 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一个正能量了。 真的，因为 只有当我们把这些做好了，我们才会吸引更多的客人来的同时，他们才会更好的去为我们做一次广告的宣传。 嗯， 因为只有当他开心了满意了，他才会在他的朋友圈留下他曾经走过的足迹。当他们留下他的足迹的时候，会引来他朋友圈很多朋友的关注。 嗯， 这样他们的宣传